城市的声浪从你的世界路过，情谊带着温暖的故事在你我耳边绽放。你的故事，我的歌，就在工作日的午后三点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刘慧主持。 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我是刘慧，午后三点，欢迎来说说你的故事，听听我们的歌。刚过处暑，这两天真的是特北京，暑气真的是消散了。今年的秋风，来得早了一些。这样好有感觉的风，吹起了麦浪，更能吹起我们的乡愁。 远处蔚蓝天空下涌动着金色的麦浪，就在那里，曾是你和我爱过的地方。当微风带着收获的味道吹向我脸庞，想起你轻柔的话语曾打湿我眼眶。 风吹麦浪，原版来自李健。 今天的这版翻唱来自叶一茜。这样温暖又舒服的感觉带我们放飞在远处近处那些蔚蓝的天空下。今天我们说秋风起乡愁，很多的人都知道从前的日色慢，车马邮件很慢，外出游荡，人们越走越远，而被遗忘在身后的就变成了故乡。因为交通不便，那时候的思乡之情很多人觉得非常的浓厚，所以乡愁也变成了诗歌。戍边的战士，远行的那些使者，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对他们而言，身后的长安是故乡。我在上学的时候曾经考证了一下在唐诗当中的一些思乡诗，总为浮云能遮日，长安不见使人愁，这样的思乡诗大概占到了整个唐诗的将近有六分之一左右。诗里有非常殷切的期盼，比如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还有你能想起来的回乡的释然，久在囚笼里复得还自然，还有什么想想看。对了，衣锦还乡的那种豪迈，大风起兮云飞扬，微加海内兮归故乡，还有更多的是引发更多异乡人共鸣的身在异乡的惆怅，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是的，故乡是远方的故乡，我觉得更是时光里的故乡，你说呢？ 忽然间一片云飘来，我怎会潸然泪下，那泪珠掉落花间，花儿告诉我你想家了，突然看见肩上行囊，行囊问我家在哪儿啊，家在风起的地方，离开他已多少年了，多少年了，多少年了，多少年了，多少年了，风飞飘雪窗外篱笆，小河轻轻鸟儿翱翔，行囊，行囊问我家在哪儿啊，家在风起的地方，离开他已多少年了，多少年了，多少年了，多少年了，多少年了，风飞飘雪窗外篱笆，小河轻轻鸟儿翱翔，多少年了，多少年了，多少年了，多少年了，当年二弟儿今 飞吧。 来自李玉刚，名字就叫故乡。都说月是故乡明哈，其实现在的我们更多的时候思家是在看到类似的短视频的时候，我觉得那股思乡之情真的就会立刻油然而生。必须得承认，生活在现在的我们所用强大的一些交通工具，真的能够在短时间内怎么讲翻山越岭跨洋过海，对吧？而这时候的故乡其实有了更多不同的含义。中国有多大，故乡就有多少种。湖泊大海边的啊，平原丘陵地带的，而让我们所怀念的更多，我想应该是故乡那些充满人间烟火味道的小巷吧。各位参与到今日份的话题当中，大家可以在 App Store 里面下载听听 FM， 找到我们，你的故事我的歌，说一说哪一首歌最让你最容易让你起乡愁。 就很温柔，一个人慢慢走，在街道的岔路口眺望银河与星斗，那时候你微笑着问候，要不要一起把那未来拼凑，那时候你牵着我的手，约定来一场世界巡游，那时候手心余温刚好，晚风很温柔，有你陪就足够，时间是个小偷，无情盗走你我之间的所有，为了温暖又平凡的以后，你说分开也能相守，不过一个人把回忆保留，却还记得你的笑容，晚风一起把那未来拼凑，那时候你牵着我的手，约定来一场世界巡游，那时候手心余温刚好，晚风很温柔，有你陪就足够，时间是个小偷，无情盗走你我之间的所有，回头温暖又平凡的以后，你说分开也能相守，不过一个人把回忆保留，却还记得你笑容，晚风依旧很温柔，一个人慢慢走，在街道的岔路口眺望银河与星斗，从来都没有理由躲避纷扰的借口，不过临终相守在你我分开后唯一保留，晚风依旧很温柔，一个人 这首歌叫做《银河与星斗》，来自以慧。晚风依旧很温柔，一个人慢慢的走，在街道的岔路口眺望着银河与星斗。我觉得其实不光是在季节之交，各种年节也都是各种起乡愁。以前说到乡愁，大家可能更多想起的是余光中先生的乡愁，而这几年的乡愁，有好事者把这种乡愁变成了一纸核酸检测和回不去的乡愁。 很多时候我们在当地过年过节，避免了流动引起疫情的反弹，倒真是安全了。不过也让那些在外面忙活了一年的游子们，他们心里的乡愁可能比留在原地过节来的是更浓更深，你说是吧？乡愁是什么？如果我要挑选一首歌的话，会是哪一首呢？还真的是每个人都不一样哈。东一刻说，我就想起了陈洁仪的《天冷就回来》。 Stream 表示他选的是费翔的《故乡的云》。嘟嘟讲郑智化的《星星点灯》居然让他立刻起乡愁。燕林是柯以敏的《在秋天醒来》。向着阳光说，《橄榄树》是最能够让他起乡愁的一首歌。欢乐时光咖啡调了一首吴奇隆的《祝你一路顺风》，他说每年回的时候都有那个年月坐绿皮火车去上学的那种情景。清风飘扬，故乡的云，北京北京，常回家看看，现在听起来都有一点想家的那种感觉呢，很容易催泪的。生活新方式说，毛不易的《一荤一素》。歌大爷挑选的是《走在乡间的小路上》，你呢？会是这一首吗？ 在很久很久以前，你拥有我，我拥有你。在很久很久以前，去远空翱翔，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当你觉得外面的世界很精彩，祝福你。每当夕阳西沉的时候，我总是在这里盼望你。天空中虽然飘着雨，我依然等待你的归。我一 勾勒了一个很精彩却又带着深深无奈的那种外面的世界。在你所闯荡的世界当中，你觉得它是精彩还是无奈呢？有人说，最孤独的时候莫过于千里迢迢背井离乡，下了火车正是夜晚，看到万家灯火的那个瞬间。是今天我们来聊哪首歌是最会让你起乡愁的。我曾经看到一个说法哈，我觉得挺对的。他说其实我们从婴儿到成年，来自于故乡泥土的那些分子原子不停地向我们身体输送，因为我们在不停地吃来自故乡的一些蔬菜呀、水果呀，构成了我们的骨骼肌肉。然后我们长到了成年，身上有一大堆的物质都是来自于故乡土地的滋养，而这些物质和这种大地的物质是有一些效应的，不管我们走到天涯海角，这种效应都会一直伴随终身。所以我们会时常想起家乡，时常想起他们。 我想为你讲一个温柔的故事，就像月光流淌你心中，春风轻轻将你鬓发摇动，请你闭上眼睛。故事里在冬天的围城，雪还没下完，窗外有脚步声，灰色围巾，脸颊微红，那是谁和谁在站台相拥？ 谁字一句一声唤你姓名？谁朝一暮一晨唤你背影？谁留一窗一夜藏明月线？谁有一分一秒一世看归乡的人？ 他把他的外衣裹紧，雪如阳沙白了清晨的枝叶，他轻轻地说快回家吧，他说我的心已像雪花。列车驶向远方，带走谁的一生？这故事的结局你已能懂。他们拥抱在台阶上，他为她轻轻地唱，唱爱恋情爱相隔两方。时光有时从容，有时叹息啊，故事中你我让岁月催白了发，当所有等待风尘飞过消失的雪，谁还站在台阶上？任风雪揉乱了妆。时光有时从容，有时太漫长。故事中你我走过伤悲的窗，雪尽人散，谁还站在台阶上？歌声响，夜莺在唱。 这首歌叫做《温柔故事》，来自陆先森乐队。 谁朝一暮一晨唤你背影？谁留一窗一夜藏明月线？ 我还挺喜欢这个女生的加入了，让整一首歌曲的情感会更加的细腻。希望大家能够在他们的故事当中找到一丝慰藉。我很喜欢这首分为三段的歌曲，前面的那种叙述的温柔好像最终是在风雪里被淹没了一样，而在最后 即便是在离别之际，我觉得那些温柔的举动仍然印刻在脑海之中。我想大家小的时候和故乡发生的种种，应该直到今天都依然清晰可见吧。有的时候我们就是经由一首歌就可以勾起了无数的乡愁。中场前的最后一首我们要来听的这首歌很特别，之前很多人可能听过，但是你听着这个前奏，你完全不知道是一首什么歌，对吧？来自布仁巴雅尔，一位已故的歌者，为我们讲述纯蒙语版的《鸿雁》。 鸿雁残寒露秀海，混乐斯泰路那雄马达拉班达河，风雷呀清你忽然一日的地寒怒淡就得埋的冷素呀埋了冷锁呀河。 来自草原的乡愁是不是特别浓烈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见。 发当中去死就是习惯听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 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如果说遗憾，你最想对谁说？如果说想念，你最想对谁说？如果说期待，你最想对谁说？音乐来一点，深情多一点。 追晚霞，玻璃珠贴合英雄卡，顽皮筋迷藏石脚下，牢牢有那些作园吧。天门前篮筐银杏花，茅草屋可有主人家，放学路大闹嘻嘻哈，更见流水哗啦啦。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麦芽糖粘牙，别幻想神仙科学家，白墙上泥字简笔画。我们就一天天长大，四季过老梧桐发芽，车队里有宝藏和他。 几个家。 儿童散去归海草，忙趁东风放枝花。 栀子松满的不像话，叶落满池塘搬新家，二十寸彩铁皮沙发，五点半大风车动画。 晚饭后那辆星夜下， 那辆星夜下， 萤火虫微风弯月牙， 微风弯月牙， 大人聊听不懂的话， 听不懂的话， 乖乖都躲在床底下。 我们就也天天长大，蝉鸣中搬完了暑假，新学年又该剪头发，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 天天是憧憬和变化， 熟悉和变化， 曾以为自己多伟大， 曾以为自己多伟大， 什么事都敢给他，我们就一天天长大。 欢迎你，欢迎你继续为我停留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刚才这首歌，叫纯享版的儿时，这来自一档综艺节目的现场，我很喜欢这个版本，这歌词真的是太触动人心了，说那个时候的日子真的是慢得不像话，晚饭后在星空下纳凉，萤火虫从指尖飞过，留下了点点的星光，在蝉鸣中过完暑假，而我们也一天天长大。今天我们在歌声里和大家说乡愁，我也欢迎大家继续下载听听 FM， 进入到我们专属的聊天室会遇见你当中，来说一说有哪一首歌最容易让你起乡愁。很多朋友想起了著名诗人余光中老先生的诗哈，巧克力布丁还专门发了他的乡愁，对，就是那首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我到现在都还记得老先生是在2017年的12月去世，很多朋友发的悼念文章，余老先生的这首短诗乡愁真的是最为出名的。不难想象哈，他当时的这首诗诞生的那个年代，就是在改革开放刚刚开始的时候，两岸之间的文化和交流刚有松动的那个时期，所以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这样的句子真的是撬动了多大的历史记忆和情感共鸣。余光中老先生曾经有三次，我要记得没错的话应该是三次留学或者是任教在美国，还学会了开车，而且你知道吗，他最喜欢的是披头士乐队。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在他诗歌当中的主题依然是挥之不去的乡愁。我还曾经看过一次他的访谈，老先生说他有上千首诗，而乡愁大约占到了十分之一左右，而与此相近的比如说怀古，包括咏物人物等一些主题数量也是特别的多。在乡情之外呢，他写的很深入的主题还包括亲情，包括友情，包括爱情，包括自述。因此他强调自己是乡愁诗人，虽然也是美名，但是好像窄化了他。先生写的东西真的是挺广的，但是我想跟大家说，就是 于老先生理解当中的那种乡愁，其实不仅仅是包含了地理意义上的，包括家乡风土历史在内的那种文化的印记，我觉得还有格局大小。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好了，你听听看，来日起窗前，寒梅著花未，小儿亲切，对吧？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这是多么大而慷慨的一种书写，你感受一下。这个声音来自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我们和你来聊乡愁，怎么样？你的已经开始了吗？ 时光飞落在他的头上，转眼就结了霜。 白色的回忆有白色的光，白色的厨房。 这是由雨飞门和好妹妹乐队带来的《茉莉花妈妈》。我到现在都还记得我当初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那种热泪盈眶的感觉。你知道，当我年幼的时候，每当茉莉花开，我的妈妈都会摘下一只放在我的床头，来配合这个季节的风，有一股独特的香气伴我入梦。所以在我的童年记忆当中，茉莉花的那种香气一直都有在。所以后来我开始渐渐尝试买香水，那么在它的尾调部分，我很喜欢的是茉莉花香。我最近还入手了一款，应该是叫，有一种叫香膏，对，就是茉莉花香的。我觉得每当我闻到这种茉莉花的味道，总会让我回到童年的美好时光，很治愈。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能够治愈人的香气，真的是时光流转，温柔不减。所以各位，在茉莉花开的时候，你可以写一封家书寄回家，夹着淡淡的茉莉花香，告诉家里的家人们，你很想念他们，你已经到了那个他们所期望的地方。不要把这样的手写信只写给我好吗？是的，我们节目在大约一个半月之前发起了给我写手写信的这样一个号召，有不少朋友的信已经在路上了，我在热切地期待着。我今天还在收发室里收到了，应该说不只是一封吧，是用一个小盒子装的。我想大家可能伴着手写信又给我寄来了什么东西，我还挺期待下节目之后立刻去拆。明天我告诉大家啊，是谁来给我写的手写信。今天我们说乡愁，东一克说，陈洁仪的天冷就回来，第一次听到这首歌就是在广播当中，当时听到第一句，从打开收音机学唱旧的歌开始就已经被深深的吸引了，谁知道越听越想哭，别在风中徘徊，天冷就回来。北京吴浩信发了一张夕阳西下的北京图，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为何断肠？因为想起了故乡。 心跳夜幕般星光闪耀，想到你上扬的嘴角，多少美梦把我给环绕，就像我把你需要温暖的拥抱，温度刚好，流转的眼眸气氛微妙，期待好好收藏你的笑，是无法言说的信号。我想要变变变成变变变成你的依靠，再背背背你背背背你背你需要，穿过汹涌人潮，只要你微笑，这世界就不再喧闹。我想要爸爸把你爸爸把你拥入怀抱，再陪陪陪你陪陪陪你慢慢变老，你知不知道你有多重要，唯独你是不可替代的美好。 在我们聊天室里的诗人生活大百科发过来一首他30年前看到过的诗，感觉很美，在今天特别想和大家一起来分享。那我就在这样一首张新特的《唯独你》的歌声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听一听好吗？ 刚好 只握过一次你的手，便长成一棵相思树，你曾轻轻地挥动，挥走了逝去的温柔，当失望袭来，你的手再一次伸出，紧紧握住 却是记忆的伤口。 我想要变成你的依靠，再被你需要，穿过汹涌人潮，只要你微笑，这世界就不再喧闹。我想要把你拥入怀抱，再陪你慢慢变老。你知不知道你有多重要，唯独你是不可替代的美好。我想要变成你的依靠，再陪你需要，穿过汹涌人潮，只要你微笑，这世界就不再喧闹。我想要把你拥入怀抱，再陪你慢慢变老。你知不知道你有多重要，唯独你是不可替代的美好。 最终我们都想陪着心底的故乡慢慢变老，我们一直觉得它是不可替代的，对吧？下爬子少年说，大张伟说了，外面有钱就能娶，但是家可不是有钱就能回的，说得好有道理。多多记得以前上大学的时候，挨着学校的家属楼，结果大冬天的某个节日里，看着万家灯火，真的心里是哇凉哇凉的。老赵说，祖国如此辽阔，生在哪里就热爱哪里，人之常情，北京人自然非常喜欢北京颂歌。1246说，故乡的云最能让我立刻起乡愁。 August 说，张杰和亮颖的燕归巢啊。今天我们说乡愁，真的是勾起了一波人的美好的回忆。你会发现，在今天你所有的记忆当中，没有是令你不愉快的，对吗？所以把一切交给时间，他会告诉你什么才是最值得珍惜的。历代的那些先祖故人其实都有诗一样的故乡，而当下的我们也有着很为多元的那种故乡。但我真的觉得故乡不只是在过去，也并不局限于那些我们记忆当中回不去的时光和忘不掉的过往，我觉得故乡更是未来。今天的他是我们后代的故乡，而未来故乡的模样就取决于你，取决于我，取决于我们每个人，我们的努力，愿我们的孩子们拥有更美的故乡。好了，我们真的要和这个夏天做告别了。你看，温度就是这样，天气就是这样美好，我们一起来塑造出更美的脚下的这片土地吧。下周一思萌替班，我要去看一看自己的耳朵，有一点小问题。你可以来感受不一样男版的《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刘慧，感谢今天的遇见，谢谢大家的参与，提前祝大家周末快乐。爱上你了。 I'm driving, you're smiling, just really doing nothing, that's the thing I like about you. It's our way, Route 66, and we keep on driving. We just do what we wanna do, yeah. No, nothing's complicated with you.